各位同学啊，我想要一开始稍微示范一下我们家习惯的艾灸的做法，可是我怕被这个教室的管理员杀掉，所以要一开始就做，然后拜托两边同学把窗户全部打到最大开，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天结束前那个烟味能够散掉，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被罚多少钱，就窗帘全部拉开，然后窗户打开到最大，好，谢谢谢谢。等到等一下做完了，等到烟味都散了之后再关起来。哇哇哇，这么大就太凶狠了，好像小一点也可以，这太凶了太凶了，小一点。 OK， 好，那今天的艾灸拜托贾佳同学跟小小叶来帮忙，小小叶当教具啊。那我们的 风有点大， 风有点大，那稍微关小一点好了啊，就同学不要被吹伤了的程度。好，小小叶啊，就趴倒，裤带解开，裤子解开，因为要露背露屁股啊。小小叶昨天前天我们在说夸奖他胸肌大的时候，他一直说我胸肌很平啦，我真正肥的是下面啊，那所以。大家说你在讲小黄话，小黄片是不是？他那个好，那这样子啊， 你放松，放松，在这里放松，躺尸，对对对，你头会痛吧？对啊，好，这样子，全部拉上来。等一下，衣服脱了，再来 了，要不找个女生？谢谢。我刚讲过，为什么要拍手？为什么要拍起手？我今天没有带药油。我今天没有带药油啊，因为我很讨厌服务别人，所以也不想做这示范。但是如果你要帮别人灸的话，你先如果你把他太阳经先推松，效果会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网络上公布了药油的药方，你知道吗？那现在那个什么淘宝的青梅居可以配得到，之前有一个江西的小女生说配不到，因为她80几种药每种药写一克，所以后来有一个别的同学每种药写15克就配到了。那个就是药油哈，先把它这样太阳经两边往外面这样推送。其实呢，真的那个什么人家告诉我那个什么泰国的那个大灸啊，或者是天津的什么火龙灸啊，那个都有一点，就是说太集中在中间了。其实艾草灸是灸华佗夹脊侧边外面两条太阳经，而且最吃火力的是这个地方的八髎穴，啊，就是你灸这个中间一条脊骨啊。当然你说灸血癌就是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在那种从前古时候用那种大坨艾草直接灸的年代，是不准直接灸脊椎骨的，因为艾草的远红外线会对骨髓造成微波炉的效果，就会烤熟一条，会把脊髓烤熟掉，啊，所以我就假装把油推了啊，推松，所以我们去泰国的好处是因为他那个按摩很便宜，就是艾先全身在用那个药油油推，然后呢，然后再那个。那这个地方呢？啊，佳佳，我有打火机给你用啊。这样子，我来点火啊。哦，天威的比较好点，来。 要放多 少？要喷哦，要会喷的。我来。先这样子啊。这样子你看啊，我这个艾草不是特别好的啊，但是就是好歹有个40:1的艾草，其实50:1的很厉害。但淘宝网几个皇冠那种50:1的啊，它只要一碰到你的背上的穴位，它就会整个人就全身冒一层薄汗，就完全透了进去。那反而是那种做火龙灸的，那都便宜艾草，比较没有这种好像隔空取穴的力道那么好。那通常我们都在路上还可以用更大啊，刀面条的那种都可以。那然后呢，就可以爽爽的给它放多一点啊，自己就是人体料理法啊，没有关系，因为它已经点燃，现在只要拌一拌，它就会 好，就是只要稍微拌一下它火，就会自己烧的。 就先点着了，然后再加点，再和一下，和它就都烧着了。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我用漏勺有一个好处是啊，你等到它。等到它烧到变成灰了啊，要再加新艾草的时候，你这个这样摇一摇，它就会从你家灰掉下去。那现在热还没有上来，因为然后现在介绍，我们现在直接烧一下。 小心 帮 你在侧切， 这个 要照喷水下来。 这个四十五十的比例的艾草啊，其实就算它烧得很旺，其实它的火力是很温的，你手上底下摸一下就知道，它的火并不是那么烫手。 没摸到。 那生源的特级艾草是？ 生源没有特级艾草，那便宜货。 大陆有， 只是放很久而已。 所谓几十比一是说多少艾草揉出五十斤艾草揉出一斤艾绒，那叫五十比一。那生源那个是没什么几比一。然后呢，像八髎穴啊，这个我来，比如说这个尾椎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吃火力的。就我们艾灸的时候，其实很多穴道味道都是胃口都是很小的。比如说你灸足三里啊，通常都没有办法灸到从那边一条热流直接流到脚背，没有办法。那足三里胃口非常小，关元稍微大一点，膏肓的胃口更大。那八髎穴是最补得进去的，哦，或者是现在练瑜伽的人说要加强海底轮，是吧？然后什么身心灵的业界这几年都很流行健骨力啊。那这个小小叶，你现在什么感觉？ 挺热的， 你 看也潮。 烫的话讲啊，不要这样子。啊？那你在那边好像挣扎状是什么意思啊？假高潮啊？你看啊，就是以荐骨，因为荐骨最吃得进去嘛，所以荐骨多灸性价比就好一点，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整条背脊骨呢，如果你在按摩的时候，如果按到那个地方肉特别僵的话啊，不是背脊骨，其实是两边的太阳经，那这个面积够大，那乔叶，你有没有觉得啊？我在灸脊骨的时候，灸你的荐骨的时候，你有没有会觉得说那个热的流在你的腿上往哪里走？ 荐骨在这里。 对。 这是骶骨。 就是通常灸一下之后就会有热啊，往下面走，然后就会好，就会它也嫌烫啊，所以这样的话，我这样子的灸法就是因为局部停住会烫，对不对？它嫌烫，那我们就这样到处逛逛灸法。那这样每一个地方，那如果你在按摩的时候按到它哪个地方特别的僵硬的话，大概那个地方会比较需要慢慢的用火力把它揪散。又或者是如果说像我们看现在一般的人哦，都是坐着看电视比较多，所以通常后腰都会比较颜色暗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就把这个暗沉的地方啊，这样子也顺便把它这样。那一场呢，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人揪到很补很补的话，大概两个钟头吧。所以你真的必须很爱很爱他才行啊，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挤不出这个爱啊，所以小小叶在跟贾家在商量要怎么样设计一个什么电动手臂啊什么的，然后模仿人的这个啊，模仿这个我们的这个弧度啊。那小叶说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弧度，所以呢，我就说今天帮他揪一下，让他理解一下这是什么弧度。那小叶要看弧度，那谁脱了衣服露个屁股继续上，我换人让小叶观察。换谁？ 已经有一个男生了，是不是拍个女生？觉得后边有事往下走， 没有到那么下面，多少是对，可能到那 边。那可能真的要两个小时才能走完。 哦，他喊烫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离远一点点。就是这个的话，你如果想要灸的时间短，要不烫到人的话，就艾草买最贵的，啊，那个五十比一的就比较不烫，然后也比较补得进去。那个什么二十比一的就比较烫一点，然后但是，哎，这个之所以艾条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我单灸一个膏肓穴，我就用艾条，就是那某一个穴道定点做长时间持续的。但是这个的做法就是比艾条省时间，然后补进去的多一点这样子。不是，可以，但是很浪费，就是直接买没有包成艾条的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就买做艾条的原料，这样子就不用再拆嘛。但是你那个艾条烧剩下的烟头都可以拆了丢进这里面一起烧掉。其实基本上并没有那么需要，因为灸荐骨啊，它的热流会传到脚底的，就一直灸它热流会传下去，那底下已经有灰的话，你就这样摇一摇把灰抖掉，让它下面的灰滤掉以后，上面就可以再加艾草。好，就那我们今天就不加了，把这个灰，把这个灰的能量活力用完就好，想象给你们。好奇怪啊，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啊，我看 我自己灸的话就觉得顺着这个人体的弧度这样子动着动着，对我来讲是自然的，自然会有动作，反正就是像游泳一样嘛，反正就是，但是无论是天威或者是贾家就这样拿来就这样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那个是，就是为什么他就是 高架的高官， 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是那种定点型的，我不懂。我如果要定点型的话，我就 不，如果要是就八疗的话，我就定了。 就八疗也是一个 V 字型啊。 我觉得那个老师的手法不行，不知道能不能从旁边观察下来，就是用其他教授。 哪一个人再借我一个背一个屁股啊？那他说他要看，你先拿，你先再加点艾草好了。再来一个谁啊？ 老师，你可以讲他们的药 材。哎呦，油怎么做？不是就把药材泡到油里面，然后在网络上都讲了，说明书讲得很清楚了。直接撒艾草就好了，佳佳。不用撒那么多了，我们上课还要上。哎，谁呀？谁呀？再来一个，因为小小叶要观察，得赶快来一个。谁呀？ 踊跃一些吧。 不用那么客气吧。 好了，这样子，恩恩相报。好了，贾家你趴上。那小叶把他衣服撩起来，屁股拉出来。反正你们俩要合伙做那个机器嘛，对不对？关我屁事。好好好，把他衣服撩起来，屁股拉出来。好好好，拉好屁股，那都秃了，你刚刚我比他多了。这样子啊，这样就是刚刚，因为你的背其实，他的背其实整个平平的，你的背是有弧度的，所以你的背是这里高，这里低。但是重点是这个地方的这个 V 字形的流动。贾佳能感觉到热吗？ 有，还好不烫。 还好不烫，这是我的手法。你刚刚是这样子。 有点烫。 就小小叶，我要的是这个弧形。就是他能够，对，所以就，对，所以那个机器要好几套程式，这个人体的不同的弧度啊，像天威就很简单，天威就是用那个假手机的那个东西啊，夹这个东西，然后放这，然后就趴着只揪这里看美剧。我是觉得啊，炭火其实对人类也很好的，但是问题是爱的力道，就是因为它那个烧的时候，那种特别波长组合的远红外线可以进到人的经络。那你烧炭的话，那照理说这样子能够补的话，古时候不是烧菜的最健康吗？ 炭粉跟爱会混到一起来，然后这样它就不冒烟。 哦，是为了不冒烟啊。 好，这样火变小了，剩下的就给它温养一下，坚固好了。你摸一下还有没有热？ 有。 好，给你剩下一点火力把它用完。主要就是啊，剑骨比较吃得进火力啦，所以就会就揪起来的这个对人体来讲性价比比较高。那剑骨就尾椎骨那一段，然后那如果说是那个像江西龙帅江的做法，就是把那个你想要调体质的药油哈、啊，把药那个药方泡在油里面，然后全部都。就是把它用刮痧片涂在剑骨，把那个药的药性把它逼进去，这样子。那个好像我怎么觉得教室有不是这个班的学生在逛着，有一种生面口在，有看到生面孔的感觉，我有搞错吗？那至于说。如果你是要那个，如果你是要那个灸膏肓的话哦，因为膏肓是这样子，膏肓平常是肩胛骨压住的，所以你要灸膏肓，你的手要抬起来，或者是要背这样子这个姿势找人家后面帮你灸。那我不晓得你的身体是不是做得到啊？我倒是有一点像是刘备的手，就是我的手比较长啊，就刘备摔孩子的故事听过吗？就是什么？对，就是有一个他的什么爱将叫什么赵云吗？赵子龙吗？就从千军万马里面把他的小孩啊，就是救回来嘛。那刘备就露出很愤怒的表情啊，说就是为了你这个孽障啊，差点损失我一名爱将，然后就把孩子用力往地上一摔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刘备是一个平常就手长过膝的人，所以就这样子就放地上了啊。所以史书觉得这个情景实在太感动了，所以就记录史册这样。那这个，那我是说，如果你要灸膏肓的话，我平常的话，看美剧灸膏肓，其实重点不在美剧啊，就是，反正膏肓让你抬起手，从肩胛骨下露出来，对不对？我的话通常这样就灸到。那你们可以吧？对，所以那所谓的三伏天嘛，对不对？就是夏至之后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庚日算起，那个时候就反正你也不用到艾灸馆啊，就差不多算，然后那天入庚了，就是进入那天那个前一天半夜的十一点一过，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一过，那就趴着就温吞吞的就这样待一个晚上，那肚子就会咕噜咕噜响，然后什么。有一些冷盘啊，什么湿气啊，什么脏东西啊，就会开始从大便排掉。那以丢垃圾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入伏啊，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一个庚日的那一天的开始的那个十一点到一点，是相当黄金时期的。那孙思邈的医书说，灸膏肓可以治百病之类的。那当然，你也不用那么的计较，一定要入伏啊！平常灸也是有它自然而然的效果的。就是不对我来讲倒是不很有难度就可以做得到。那同学，我的意思说，刚刚我做的是一个我觉得理所当然的动作。那你们的话，有些人说不行，比如说听辉说他手掰不到那里，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应该手就够得到吧？够得到的人还是有，对不对？所以可以自己灸。好，那今天先不给同学提问啊。我觉得今天比较局势险恶一点，最后一天了，我课要先赶完，然后剩下的时间才给同学问问题。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从14.14-60条这边看起啊，看庄仲景的水病篇。那这个水病篇呢，其实要说到今天的疾病的话，就是比较急性的肾脏炎。那这个急性肾炎，其实以主症来讲哦， 就像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什么少阴真武汤之类的东西的、哦、来吊住一条命的那种东西，其实是今天比较讲是什么尿毒肾衰竭。但是这种急性肾炎的话，张总你只是看一个人外表的症状在决定事情，所以这个篇章治疗的是这个人就是忽然水肿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这个忽然水肿了也包含了某种就是我们今天说肾脏的感染嘛，所以这个有可能会什么发冷发烧，就是这么的一种感染、啊、又会有，然后常常也伴随着什么发冷发烧之类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就是说在中医的逻辑里面认为说有一种那个肾炎是湿热之毒传过来的，也就是说本来这个人是扁桃腺在发炎，或者是不是那种少阴型的，而是肺湿热的喉咙痛，或者这个人身上正在长什么黄水疮之类，就是有在长疮的。然后也就是说那个张仲景之前讲到黄汉的那个肌理，就是他的三焦里面有湿气没有办法输布，然后淤积出湿热的时候，他就会顺着某些经络直接把这个那个肾丝球什么开始烧掉。当然以今天的西医学来讲的话，会说这个肾炎是什么什么链球菌之类的东西而感染的。可是呢张仲景治疗肾这种急性肾炎，他的做法却比较像是开太阳的药里面加上祛湿的药。也就是说今天说的风湿病，西医也会说什么什么链球菌感染，但是张仲景的治风湿的方并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所谓我们今天认为有效的抗菌的那个抗生成分，反而张仲景治风湿病它是着眼于人体的一个环境，就人体内的那种某种水分子跟细胞膜的互动关系造成的水分子的淤积的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一种水分子跟身体的不健康不顺畅的互动模式，张仲景姑且称它为湿。那么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就是真正的那个病原体那个什么什么菌可能反而不如这个环境因素。那张仲景的论点就是说，当我能够用那种缓缓的把湿气推出来的药把这个人身上淤积的所谓湿气拔除的时候，这个西医说的某某病原体它就不太有再感染下去的机会了。也因此呢张仲景的治疗这个肾炎的方在今天的科技上看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种不可信赖不敢信赖的感觉。因为送到医院他会说是你是什么什么感染，所以会给你什么什么抗生素，可是张仲景的这一块却是缺乏的。可是呢我们姑且 看在张仲景他在治疗风湿有非常好的疗效这件事情上面，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信赖一下说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急性肾炎即使是细菌感染的，也有可能其实它的环境因素就像张仲景治风湿一样，当这个环境因素能够得到改善的时候，它的细菌感染可以平息下来，就是我们姑且这么期待。但是即使如此期待还是会觉得这个人的如果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得肾脏病或者肾炎，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底子比较虚，然后又不如张仲景的那个时代，可能张仲景的病人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哦、我昨天好像说张仲景是湖南一带行医还是河南，我说河南说错了吧，应该是张仲景的行医地点所谓的长沙应该是河南对不对，只是张仲景的籍贯据说是湖南、长沙是不出错了，张仲景的籍贯是河南，就祖籍是河南，行医地点是湖南这样子、哦、对不起我昨天讲错了。好、啊，也是很潮湿的啊、哦、对啊湖南很潮湿才对啊，对，所以环境因素应该是有类似的，所以它的这些方法应该是可以通用于现在。但是如果是在台湾这种叫潮湿的地方，或者说昨天有讲到一些什么病什么病是湿气卡关的问题啊、哦、那其实肾炎这件事情本质上啊、哦、并不就是张仲景他可能认为是风气湿气寒气，然后以某种方式的排列组合，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病原体可以繁殖的环境。所以张仲景的论点呢，他的一开始的两个方哦，等于是提出他的论点，他就说这个人忽然 忽然那个开始肿起来了，那张仲景就会认为说，你就先看一看他的这个，我们今天就说肾炎，急性肾炎好了啊、哦。当然我还是要说，张仲景治急性肾炎的方法相当的，就以现代人的感觉来讲，有一点偏粗暴。所以张仲景的方法治好急性肾炎之后啊、哦，往往那个人还会继续的有什么西医院检测，说什么尿蛋白什么的，就是蛋白尿之类的问题。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打法可以立刻救一条命，但是呢，通常那个病人会残留那个慢性肾炎，然后之后你还要用什么黄芪煮糯米粥啊，配五苓散或者配真武汤把它收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现代的人打一打就变这样。像我平常打太阳感冒的时候，还不是动不动打一打，然后就剩下大冲冷症打完就一个礼拜的真武汤症，对不对？就是这是人的体质这么不耐打，那大概是这样。但是呢，问题就是以发风湿来讲，你的药要足，要立刻把这个人的体内环境调节过来，那这个发炎的状况才有可能停止。所以张仲景如果是治水肿的话，你用药没有办法用太轻。比如说这个他其中治这个第二个方什么麻附肝、哦、就是那个少阴病的那个麻附肝结构，他如果治水肿的话，我看最轻剂量，但通常我都开更重啊、哦，最轻剂量，我想也是，泡附子八钱的话，麻黄四钱，细辛四钱，这样一碗啊，就是哦，或者附子可以更多，就说麻黄三钱，细辛三钱，泡附子八到九钱，大概这样的剂量是比较有希望让它那个水肿能够停下来消退的最低剂量。如果你开到更低的话，他的那个体内环境没有办法整个翻转过来，那通常就是打起来也是没力没力的。所以你要治这一路的时候，你就不必再玩科学中药了、哦、就是那个一克两克这样吃的话，常常就是不上不下的，你也不知道你药开对了没有，就是一口气就要吃到它能够就是用打湿气的那种手法打出一身汗。那这个人肿起来，其实张仲景讲了那么多分类啊、哦，这个地方14至60条的直接辨证点呢，它就是就是脉沉的就用麻附肝，脉浮的用打风湿的麻黄夹竹，那这都很熟悉嘛，对不对？其实我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忍不住想要岔题哦，就是昨天讲到猪苓汤常常拿来治尿血这件事情，那猪苓汤也关系到什么肾结石的那种。身体的什么水热互结的机制，但是呢，这个话题有一个可以岔的题，我昨天忘记岔了吧？那我这边就从这边上岔题讲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太阳下篇有一连串，就是太阳下篇的一开始有一连串的列举几个方是《宋本伤寒论》没有的，而这些方呢？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就是8至2条开始的5条的所谓五脏结的方。那这五脏结的方，因为是历代就是过去的《宋本伤寒论》没有这个条文，所以现在我们也才开始来开始试试看用这个药啊、哦。比如说他说这个脏结这个病呢。就是这个内脏的血分结起来了，那他说如果这个肝脏的血分结起来的话，就会两胁痛呕吐，然后脉拔起来是又沉又弦又硬邦邦的，那说这样的内肝脏结起来就用无茱萸汤把它打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肝脏结到底是什么东西，甚至我们不能确定无茱萸汤真的是打血分，但是就这种急性的我们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急性肝阴实，然后他说如果那个沉涎啊，如果他一直发烧可是不吐的话，代表里面有实，就是有什么具体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在具体的层面、啊、因为无茱萸汤比较是打冷气跟冷痰的，那当归桂枝当归牡丹皮桃仁枳实这个结构当然也，我这样说好了，我只能说这个结构我看起来非常眼熟，就这个结构的那个，如果再加上很多的脖子人哦，几乎就是当年有人把那个连战的爷爷连雅堂的肝癌医好的那个方子，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内脏的血分有 具体的什么东西结起来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常用的框架的感觉。那至于心脏结的话，对不起，我简直不能解释，因为我不知道心脏结到底是对到今天的什么病。那也就是说，这些如果是心中热痛而烦的，然后脉是又大又紧绷的，对不起，前面是脉大而涩的，是比较心中热痛而烦，脉大而紧绷的，这个是有具体的东西，所以他用下面那个黄连阿胶半夏桃仁茯苓汤去打通。那如果是前面的只是那个心的气开始闷起来的话，他有一个连翘阿胶半夏赤小豆，那这个方子就跟张仲景治胸痹的其他方都不一样。这个方是阿胶在滋这个血管里面的阴，但是呢，连翘是发散血管的湿热，半夏是祛痰，而赤小豆也是去血管的湿热，也就是它的这个解法哦，有点像是太阳病烧到那个小肠那一带，结果这个人小腹就有淤血了，就是有湿热之气纠结在心血管，然后这个人的胸口就开始闷痛闷痛的这样的感觉，但这是一个热象的哦，但是其他的方剂刚好不是这个路数，而且这个方我不得不说就没大家没怎么用过啊，所以就姑且只是看一看，因为还没有临床的案例出来，所以这个肺脏结、脾脏结，同学也是就姑且知道一下它在这里啊，因为我就是有些不是，就是还没有试过。不过呢，后面的肾脏结啊，他说这个人的状况是小腹硬硬的闷痛，按起来好像有一坨一坨的，小便忽然有忽然没有。那这个就是奔豚刚发还没有过渡期的苓桂枣甘汤，但是呢，他说如果这个人小腹剧痛啊，而小便又红又这个就是又红又变成小便尿的次数多的话，他说这个人就是肾脏已经结的实了，因此用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而这个地方呢，枳实芍药都是用来好像蠕动这个管状的。而茯苓在这个地方反正帮助这个肾脏的这个气化，所以这个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就仿佛依稀也是治疗肾结石的一个方子之一啊，就是肾结石的用来治疗肾结石的框架。那这个框架方呢，你说跟我们昨天讲到的猪苓汤有什么区别呢？那猪苓汤就是有那种咳呀、咳嗽、口渴失眠，就猪苓汤症很容易带到口渴跟失眠。那这个方剂就比较是单纯型的，它的这个好像尿管就是结石的那个管子塞到了，用这个方剂通一通的状况。那你可以就是说用这个方剂结构里面，一般的话就用这个方剂结构再挂那些会化石头的药，我说什么四金药啊，那郁金的话因为通胆管的可以不要，但是鸡内金啊、什么金钱草啊、海金沙什么的都还是可以挂进去。不过呢，如果你用这个方的话，效果就是会跟另外一个方产生一个对比，就是如果你肾结石是那种痛着痛着就是还可以忍耐的痛，那用这个方当做主轴。当然你如果说本身就有水热互结的症状，就用猪苓汤了。但是呢，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肾结石的剧痛的特效药是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忽然小便不通的那种情况是麻附辛，然后肾结石的那种爆痛剧痛也是麻附辛，就现在临床来讲是麻附辛的止痛效果最好，但是不剧痛的就没有效，闷闷的隐隐作痛的麻附辛没有效，而且麻附辛也没有化石的功能，你另外还要再加化石头的药，但是就是那一瞬间剧痛到你很难忍耐的那个状况的那个痛，它的止痛药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而不是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的那什么芍药甘草结构让它松开来啊，就是反而这是一个中医用药，就是带到这个区块的时候，反而有一些用药法的差别。那我们再看回我们的水肿篇啊。那这个水肿篇这边呢，它又带到一个，如果它是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 并且它还有跳两条，还有下面还有一个14至63条的这个防己茯苓汤。那这个防己茯苓汤跟防己黄芩汤的差别呢，其实只是防己黄芩汤好像拿掉这个白术啊，然后加上苓桂结构，就变成防己茯苓汤了。所以这两个方剂我们姑且可以一起看，甚至还有一个它的左邻右舍方剂在补充讲义里面叫做防己地黄汤，在11页的中间篇下面，这三个方剂一起看啊。那这个防己黄芩汤，我们之前讲到说减肥方的时候，讲到这个湿病就已经讲过防己黄芩了，对不对？就是风湿。那防己黄芩的指征是这个人特别怕吹风，特别容易出汗。那怕吹风爱出汗是用黄芩跟白术的指标。黄芩白术结构就是后代的玉屏风散结构之一吧，玉屏风散再加一个防风，对不对？就是很怕吹风很会出汗的这种表虚，就用防己白术结构。那但是白术跟生姜什么的搭在一起，它本身又会有这个排水毒的效果，所以这个人的水肿，他的主症是带着怕吹风大汗这样的状态。那这样就那脉的话通常是浮的啊，脉浮生重通常有，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就是你整个人是很怕吹到风的出大汗的水肿，是用防己黄芩汤的那一种，从好像用皮下啊缓缓的去吹散那个风湿，然后让他的肾炎可以得以消减的方法。那至于说后面的防己茯苓汤，那他改成用这个苓桂结构的时候，当然我要说我自己没有那么爱用防己剂，可是这样子想吧，就是张仲景治水肿用的药都偏猛烈，就是重麻黄剂。那我会觉得用了麻黄，有些人会心阳虚到心悸，对不对？那我用了防己呢，会肾阳虚到腰酸。但是呢，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不要那么不公平。就是我既然连麻黄都敢用到那么重的话，那我防己也就用到那么重好了，反正就是肾脏累一点嘛。那之后用了麻黄之后，我再用桂枝甘草汤那个什么生脉散或者是真武汤补回来，我大概用了防己以后，后续我也是用什么真武汤或者是肾气丸补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但是要到达那个有效剂量的话，就这样用。那这个防己茯苓汤跟防己黄芩汤它的主症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人的水啊是特别，你会觉得他好像脸没有很肿，就是身体跟脸的肿的速度啊不如手脚，就是他这个水，就人的水在开始积蓄的时候啊，竟然是手脚比较肿的厉害的。像是当然甚至不要说脚，因为很多人的水肿都是从脚走起。当然我们现在人水肿其实都好虚哦，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的，我还不确定要不要用到这些太强烈的重景方。就比如说从前有一次我外婆啊忽然整个人浮肿起来，然后她就在那边对着镜子看一看，说我们江湖俗话说男人怕肿脚，女人怕肿脸啊，我脸已经肿了大概要死了。这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江湖俗话，还是根本是记反掉的。有是吧？那结果那种程度的，我记得家里面好像就是用煮一个什么红豆鲤鱼汤之类的吃一吃，好像也就退了，就是并没有用到这些强悍的重景方啊。那所以呢，这个防己茯苓汤的结构其实一半在水，一半在痰，也就是说防己茯苓汤它治疗的水肿，它的确是在抽拔湿气的，但是那个湿气是被痰饮卡关的湿气，所以现在又多了一个湿气被痰饮卡关的例证。而这个防己茯苓汤它的那个状况，就是因为有痰饮在手脚里面，所以把湿气都聚在手脚里面。当然以西医的疾病分类，应该还是肾脏在发炎之类的问题，但是它的积水的积法就会变成比较是手脚积得多，所以这是它的其一的主治，就是你是手脚比较肿的就用防己茯苓。当然 他还有顺便有给一个说四肢捏捏动，就是如床脊浮铃的另外一个主治，就是这个人的肉肌肉会一跳一跳一抽一抽，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肉在跳一下跳一下，那那个就是身体里面的那个弹硬、哦、跟湿气在作怪，所以他临床上实际的主治也包含这一点。那这样的一个防脊浮铃汤、哦、那我们在看到这个补充讲义有一个防脊地黄汤，就是防脊桂枝防风甘草的防脊地黄汤，而且它是要用生地黄汁。那这个方剂呢，当然你说防风驱风啊，这什么地黄汁凉血清热啊，然后桂枝也驱风啊，然后防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事实上这个方子是用中药的药理解释不通的，因为这个方子治疗的是用中医的说法叫做湿心风，就是有风打到你的心，所以你就疯掉了。所以防脊地黄汤的主治是今天说的精神分裂。那如果你要问是哪一种精神分裂，就是这个人感情受到太重的创伤所以疯掉了，这个故事情节就是做生意失败所以疯了，老婆跑了然后打官司还告赢你了所以疯了，就是受到太大的打击，所以就是一般如同字面上说的这个人疯掉了。那因为如果这个人是什么抵当汤症，因为淤血所以发狂，那个另外算，因为的确有，就比如说我说有个家谁家的小孩子就是越来越会随便乱骂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一直乱发脾气，然后就家人觉得这孩子疯了，那那个就是按左小腹有淤血就治曹仁陈其汤就好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淤血的剧情，但是他就是精神重荡打击，然后就精神分裂，就这样，就是被重大打击造成痴痴呆呆，或者重大打击造成神经病，就是这个临床上算是治精神分裂有效的方，所以张仲景这个也是放在中风篇里头啊。可是药理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那另外一个路数呢？是这个14至62条的这个风水受了风的水病啊，全身都肿，脉浮不可，无大热者，月必汤。那这个地方啊，这个14至64条呢，它有一个里水全身黄肿，脉沉，小便不利。他说也可以用麻黄甘草，甘草麻黄，但甘草麻黄有点太厉害了，我们现在不用了。大家现在都是用月碧加竹汤，就是这个月碧汤在前面，后面是月碧加竹汤。那么我们后代一家哦，看14至62条就会觉得还蛮存疑的，因为呢，他说脉浮不可，继续的有出汗，就用月碧汤。可是月碧汤是麻黄6两，石膏半斤的那种大青龙汤的那个麻黄石膏比例。所以这个还是有很用力的在发的感觉，而用月碧汤结构的话，月碧汤结构因为它是麻黄石膏剂，像前面麻附甘是麻黄附子剂啊，那这个麻黄石膏剂的使用呢，以中医的医理来看，就是这个人的肺里面哦有塞住，就中国人治肾都是要先开肺开汗为主。那中国人认为，他们中国人有一个讲法叫做什么？这个那个尿不出来，但尿道炎那个是另外算啊，就是那个尿不出来，肾脏有病的没有尿，中国人都会说什么？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底下滴水滴不出来，你要把它们盖子剪开，然后才会血才会出来，那个感觉好像虹吸管，提壶揭盖法啊。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提的壶是长什么样的壶，所以盖子打开就会有水出来。哦，就是倒茶倒不出来，要把盖子打开，它才会倒得出来。哦，对对对，就古时候茶壶没盖的，我们现在因为已经知道提壶揭盖法，所以现在的买到的壶都是有洞的，盖上有洞哦，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提壶揭盖，下次把它胶带贴起来，然后才能体会一下啊、哦。就是提壶揭盖法，就是要把上面的肺开了，下面水才会通。那这个东西就是，以现在目前的 用化学药物的西医学来讲，不容易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以那种身体里面是无数的化学结构的膜网层面的那种想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水能够运行了，它的另外一端的水就能够运行，这样的一个，所以用那个茶壶跟茶壶盖的那个比喻，其实就是还是有意义的。只是在西药学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西医生理学的物理的生理学，而不是化学的生理学，所以就会那个以西药的化学成分来讲，还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个，好像这个细胞里面水能够渗透的进去，然后另外远端的别的细胞水就会渗透的出来，就那个东西可能是西药学西医学的物理学的向度，而不是化学的向度，当然实际上是混杂型的了。所以那个王卫公怎么讲呢？王卫公教授怎么讲这件事？这个对，就什么他在写什么时候书什么水的漫舞什么，王卫公教授是为身为台大学生骂老师是不应该了，但我觉得他开的方都是错的，但理论还蛮有趣的。就他的可怕是因为他用的方都是不对的方，但是他的那个讲说人体里面的水在哪一层哪一层有不通畅的地方，那个以他一种非常科技人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还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哦。只是他的那个方正相对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就他的那个方剂学这块很奇怪，整个是不敢说是错，只能说在我的参考坐标来讲是整个歪掉了。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开肺啊，把这个，而且麻黄石膏组摆明了是清肺热，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我们这个张仲景的打法并没有很明确的消那个肾脏发炎的，但是开肺而把肺的热气推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的肾炎也会同比例的消失。因为急性肾炎非常肿的时候，通常都是开月碧加石膏汤多了。那月碧加竹汤，哎，其实都可以，两个汤都可以用。那大家比较存疑的是14至62条，因为他说脉浮而不渴而无大热，那其实开月碧汤的情况，往往那个患者是渴得不得了的，所以就。这个不可，我们就打个三角形好了。那反而是后面那个李水啊，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的那个情况，甘草麻黄汤因为安稳度太低哦，所以我们就暂且不用了。那这个月碧加竹汤，张仲景加一个竹哈的理由，你可以用张仲景的逻辑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人黄掉了嘛，黄掉了就代表什么？有黄疸那种湿气。那种让人黄掉的湿气的话，那麻黄跟竹都有会比较好，所以就张仲景会觉得黄掉就加竹。可是呢，同样的这一个论述，在同时期的别的古书里面，不是写黄肿，而是红肿，洪水的洪。也就是说，说黄肿是张仲景自己的说法，他可能要为他的家族找个理由，所以就会写黄。所以以结局而论啊，就是我们现在临床开药的话，就是肿得不得了，然后这个人又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多半就开这个方。当然最好他的脉是浮的，就是，但是呢，你看这个李水他的脉其实也是沉的，所以不能这样讲。就是月碧加竹的这个打法啊，月碧因为月碧它已经有石膏，再加点竹也好。所以因为石膏也会让麻黄发的不是很凶，然后加竹的话，万一它有湿气卡关的时候，有竹也好，就是那么多的麻黄加那么多的石膏，如果你要再加中小剂量的苍竹，其实也还是可以。所以简单来讲，你今天治这个病哦，我跳掉好了，我先说结果好了。因为治水肿大家治起来，尤其是初学者哦，一出手都会怕怕的。那你就首先是非常怕风的那一路，非常怕风而一直在有汗的那一路，你先往防己黄芪或者防己茯苓。那如果防己黄芪那一路啊，如果这个人是手脚特别肿的，就用防己茯苓这样子想。但是今天我要教初学者，如果我要给你们一个笨蛋也能使用的，多半会有效的， 笨蛋也能使用的多半会有效的治水肿，就是急性肾炎的方。当然这个就代表我这个方是打不准的，只是每一个方向都达到一点，然后互相都有保护，这个方不要太恶毒的话，笨蛋也可以用的治水肿方的主轴方剂是治疗阳明病溶血性黄疸发黄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里面的血里面的湿热的药也有，就它可以，就是就算这个东西开始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细菌感染的肾炎了，它还是有让那个纯粹细菌性感染肾炎降低的结果，就是那个里面一直在去水中血液中的湿热，但是里面不是已经有麻黄了吗？对不对？所以主轴用一个纯粹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原方原帖的剂量，然后呢你在里面再挂进这里面三个方，就是原方原帖的话，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它那个麻黄已经不少了，但是还可以再挂，就是以这个当主轴力量就不算很弱了，你再挂麻附干可以，就是你里面再挂再加一钱麻黄加两钱泡附子，就这样把麻附干挂进去，就有点泡附子比较不容易把人打虚，然后你再挂月碧家族，其实月碧家族的意思就是说你再加一钱麻黄，然后再加两钱生石膏，再加三钱苍竹，就是麻黄还是都加，再更加更多，再加更多一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月碧家族的结构的那个主轴在里面，然后麻附干的那个附子在里面护住，然后它本身因为已经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的结构了，这个方剂本身就是比较消炎，而且又能够对治这个血液中的湿气卡关的这个事情。然后你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再加一个东西，就是让它消炎的效果提升，但是这个药本身不会把人弄得虚掉的。那这样子药可以加一中金健的，还是一方金健？一中金健的五味消毒饮，就是以金银花为主啦，就是多一点金银花，再加点什么菊花、什么紫花、紫背天葵、紫花地丁、什么蒲公英之类的东西，就是能够消炎，但是不把人打虚掉的。这个再挂一组，就什么金银花多一点没关系，五钱好了，其他两钱、两钱、两钱这样挂进去。那这样的一个，就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五味消毒饮。当然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要开大帖，那五味消毒饮开小帖，然后你再微挂一点麻黄石膏结构，微挂一点麻黄附子结构，再挂一点麻黄苍竹结构，那这样大概是傻瓜也可以用的急性肾炎治疗方。反正你这个方打下去以后啊，它大概就会被你打成慢性肾炎，然后那之后就可以补肾药啊，什么黄豆鲤鱼粥啊，然后什么慢慢开慢慢开，五苓散啊，真武汤啊，黄芪煮糯米粥啊，这样子就比较不紧张啦 啊，因为现代人比较虚，所以用了这个路数的猛药通常都会急性打慢性，就是一发痊愈的情况并没有很多。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当底的那种特加，就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五味消毒饮的那一种特别有效的是，这个人啊，在肾炎以前就已经有扁桃腺发炎，然后就是已经有扁桃腺发炎，或者是身上有长疮，然后他又忽然二次感冒，就是再伤风就忽然肿掉了，这一个路子特别的有效。那这个，那我也说张仲景的医术哈。其实 我做伤寒论的教学，我自己觉得我的教学系统并不容易把还好的医生拉拔成神医，我的教学系统比较有办法把没有医术的人拉拔到附近的中医院都没有你医得好的程度，就是打基础这一块我比较行，往神医那边冲这一块我没有那么厉害。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各位同学就是在这一篇，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卖家啊，说良心话，就是说你用张仲景的这一篇，用我家的这个打法，可能这个急性肾炎你大概有六七成把握而已吧，就是不会说什么手到擒来的实啊。但是我说什么之前教你们那个什么 比如说胆结石的打法，那就可能有八成把握。那月经的那些昨天讲到的月经痛的打法，总加起来可能有八成半的把握。那治到我之前讲的五分钟教学姐治晕眩那个，那那个的话就有九成把握。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这边可以让初学者立刻就有，就是不必练功就可以直接操作的一些方剂跟方式。但是这个的话，我认为初学者遇到多少是会怕，对不对？你会患得患失，那医术就会再打一点折扣。再加上张仲景本身他的辨证就是偏粗糙的，而现在的病人本身就是偏阳虚的，所以你到底这个状况好像怎么不对，有尿毒什么的，我到底是要用附子好还是要用这个麻黄好？那中国古时候的中医的历史是觉得这个一出手是麻黄石膏这一组胜算大，用附子胜算很低。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又都开始转成阳虚体质了，所以又变成这个中医过去就比如说宋朝到清朝的这一段实验的结论放到我们的现代人身上又有重新洗牌的机会，因为现代人又比较偏阳虚，所以是不是要用回少阴病的那些东西？那如果你要问是不是要用回少阴病的那些东西的话，那就是要看这个病人是不是他在水肿之外他的少阴病的主症况什么手脚冰冷啊什么东西的就有更加明显的话，那就可能要推回少阴的治法。但是张仲景的话本身他治水肿嘛，就是开太阳补少阴，你看开太阳通少阴，或者是宣发肺里面淤积的热气，并且他的方剂可以看出张仲景认为水肿跟风湿是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里面本身有湿气在卡关的问题，大概是他的用药的路数可以反推他的理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感。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像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比较要紧的这个厥阴篇啊，就要开始讲了。厥阴病嘛，简单来讲就是厥阴风木之气不够啊，阴跟阳这两个相反啊，十一至四十七条开始啊，阴跟阳呢这两个相反对立的元素啊没有办法粘在一起，所以就分裂掉了。那像是厥阴篇，我当然教方剂，我们先看这个讲义，这个乌梅丸啊，像乌梅丸的主症常常是用在这个厥阴的提纲，就是十一至四十七条。他说厥阴这个病啊，这个消渴就嘴巴很发渴，气上壮心啊，就是气往上冲，然后呢心中疼热。其实气上壮心心中疼热啊，实际上的临床啊，张仲景说的这个东西这个感觉，实际上临床有一半的情况是人家说今天我胃酸逆流，胃酸逆流就是胃那个就是气上壮心心中疼热，在能量的身体当然的确是有那种一股热烘烘的东西冲上来打到你的胸口里面，但是实际上今天用厥阴药法在治的胃酸逆流的情况是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厥阴的起手方乌梅丸啊，就比如说这个人动不动就胃反酸，当然我们说如果你不是在厥阴的框架里面胃反酸，张仲景的那个玄附花代赭石汤或者是什么吴茱萸汤都不错，但是如果是在厥阴的状况的胃反酸，就是你那个往上冲的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冲力很强，然后那个这个整个食道被烧的有那种热烫感，而你的肚子是闷闷胀胀然后消化不良的，那这个就挂到厥阴病了，就是你的脾胃阴阳分裂，胃有热脾有寒，所以胃热上冲脾寒下掉，所以就是可能你的大便还是偏稀偏冷的不成形的，可是你有剧烈的胃反酸，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厥阴的话是要看这个人这个中焦啊，就拿脾胃当做一个界限好了，就是脾 寒调、胃热调，也就是或者是厥阴病里面有一个治疗一个人狂呕吐不止的方，叫做甘有干姜有半夏有人参有黄连那个汤，就是那个汤呢，就是这个人狂呕吐不止。照理说我们治呕吐，什么石骨郁呕无茱萸汤啦、啊，什么小半夏汤，一般呕吐小半夏汤止不了的呕吐，超级止呕药是那个燥心黄土芙蓉干、哦、拿来煮水这样喝。但是呢，这个厥阴病的呕吐呢，就是你上面在呕吐的时候，你的下面在拉稀，这样听得懂吗？就是重要的是那个分裂的那个框架，你就要用分裂的方法来治疗。所以单一来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做伤寒论的方剂的临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治胃反酸，而是要治这个人的，就是他上面胃反，就是你单告诉我一个病人，我胃食道逆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治，我必须要看你整个人的整个框架是什么，是单纯型的一般般体质的胃食道逆流，还是厥阴框架的胃食道逆流，那这个的治法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厥阴框架下面的胃食道逆流是用乌梅丸来治疗。那当然乌梅丸的这个状况，手上什么气上创创胸心中疼热，这是它的主症嘛。那另外它有什么饥而不欲食，中国人就说你呢，因为胃啊有热，所以胃烧烧的时候，胃火旺的时候，人会很容易有饿的感觉。可是呢，因为你脾阳虚，所以你吃东西也不消化，吃的东西就肚子闷闷的，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就又很饿，可是东西吃到肚子又觉得不太爽，所以这样的感觉。当然，而且厥阴病，从前郭秘书2008-2009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厥阴病，其实郭秘书的形容是厥阴病的感觉是非常烦躁、非常痛苦，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这个东西单独来讲，它的那个痛苦度不高，就你说这个我这个东西有多痛，就是痛度1到10是多少？哦，我说大概3，可是痛苦度1到10有多少？你说9，这样听得懂吗？就是那个整个人是弥漫在一种很一直在忍耐的很难过的那个感觉里面，就什么头皮一下发，你那是皮下发。就是全身皮肤动一下，底下就会觉得扯痛之类的，就是会非常烦。这个，那是用乌梅丸治好的吗？乌梅丸，就是你那个，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没有说厥阴病的乌梅丸可以治皮肤病，但是呢，如果你的那个皮癣哈，就是你那个皮癣让你不舒服的，很想打滚的，乌梅丸就有希望。当然那个要煎汤剂啦，药丸还是剂量太少了。就是主要是它你弥漫在里面的那个底下哦，厥阴病的那个气，就是有一股异常的燥热感，就是钻到你哪里的时候，就是那个阴阳分裂掉的那个风气是异常的有燥热感，钻到哪里就哪里都很不舒服。像我从前得当归刺苓加味汤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哦，侧腹闷痛，就你说这个痛度比起真正的肚子痛差的有多远？我说差的很远，因为我甚至有过那个腹膜有什么东西刺激的那种像腹膜炎那样的剧痛，痛了在床上抽搐那种痛，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那个腹膜炎的那种痛的在床上抽搐的那种剧痛是实的话，那个厥阴病的这个侧腹闷痛，大概你说痛度的话，顶多只有2。但是那个隐隐约约不三不四的那个2带给你的心情的痛苦度有那个10那么多，就是厥阴病带出来那个感觉。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说 我是女生，是 MC 来的时候会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那个月经痛根本就不够痛，可是你整个人觉得难过的要命，哦，那个就挂厥阴，就是你的能量的身体有很多剧烈的冲突的能量在摩擦的一种状况。那他就说厥阴病啊，还有一个他说吃了饭会吐蛔虫，然后容易一直拉肚子。那么乌梅丸啊，其实它是一个，当然我没有要说你一定会得大肠癌，所以你要防大肠癌。但是呢，乌梅丸它的主治啊，那个就是 有一项是这个人就是慢性的，一直大便有一点偏烫、偏臭、偏热，就是他的肠道里面持续都有细菌在繁殖的那种大便，就是常年的大便都比较微微的不成形、偏烫、偏热，就是黑黑、烫烫、软软、臭臭、热热的那种大便。那像这样的人，其实通常再放个几年就会有大肠癌了。这个东西代表他的整个肠道啊的免疫机能不足以让他的肠道里面就是说细菌不繁殖，原虫不繁殖，就是多多少少肠子里都有细菌可以繁殖。那今天古时候汉朝的人是觉得这样的人的肠道连蛔虫都大繁殖了啦，只是厥阴病体质的人是蛔虫会孵化，可是蛔虫会觉得这个人身体非常不滋润，我不要住了，所以从嘴巴里爬出来，所以它就是又会产生很多的寄生虫，可是寄生虫又住得很痛苦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有一个乌梅丸的医案，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好像吃了饭以后、就在地上打滚哭闹，就是不知道这小朋友发什么神经病了。那后来当然这也是从前的年代了，那于是呢就给这个小朋友吃了乌梅丸，就是但是人家抓主这只是抓说这个小朋友他是饥而不欲食，就是饿人乱闹，吃的饭更闹、然后呢就给他吃乌梅丸，结果就拉出一大堆蛔虫，就是他们说原来这个是因为肚子里面塞满蛔虫，所以这小孩子烦躁的不得了。也就是在过去的年代，厥阴病他的这个烦躁的不得了，他可以在那个时候的卫生环境底下发展成那个就是体内长出一大堆蛔虫的这样的一个具象化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卫生环境比较好，所以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具象化的结果，于是它具象化的结果就会产生我们比较是现代人比较摸登的这种自体免疫失调，什么红斑狼疮什么东西，就是你痛苦的不得了的那种状况，就是像是我说那个小孩子在地上乱打滚那样子，就是痛苦度非常高，但是你身体里面客观来讲好像只是发生一种小小事，那种就是非常摧残你的主观感觉，非常摧残的状态。所以那这个乌梅丸治疗的这个慢性肠炎下痢啊、这因为这个乌梅丸症的这个慢性肠炎下痢，很多人也是这样默默的活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种状况代表你的整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是非常懒散的，就在这么懒散的免疫机能里面，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其实多少都会有的时候细胞做坏了，会有癌细胞会做出来嘛。那可是呢，你的免疫机能这么懒散的时候，癌细胞往往就有机会就长得更大了，不然的话刚做出来一颗两颗癌细胞，有的时候白血球经过就顺手把它吃掉了，就是也不一定会那么严重。可是如果你的这个厥阴区块的那个整个能量是那么的不充分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容易大肠癌的体质了。那当然张仲景的方里面直补厥阴区的能量的直补的药是当归生姜羊肉汤，所以你也可以说，当然我不是要教怎么治大肠癌了，因为厥阴病这样的一种身体状况其实也关系到某一种的心理结构，对不对？就是我之前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代偿反应的装逼这件事情。但是我说的装逼哦，可能你们大陆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不要说你们大陆人，好像我们台湾人才是人一样，抱歉，就是可能大陆话里面讲的这个装逼，听起来它的定义是有一点粗糙吧。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啊，说这个人有格。或者比较粗俗的讲法，这个人有逼格，这大陆人听得懂吗？逼格听得懂吗？那你说什么东西叫逼格呢？这样子说啊，就是因为比如说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原来在江苏的时候，在苏州的时候，原来呢，龙帅江老师是对着克立柱教说，那个脸看起来是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脸吧，就是好像看起来有点。什么贵妇状那样子啊、那最近看起来已经很不贵妇了，就吃了几个礼拜好像已经看起来越来越不贵妇了。那这个但是呢，我那时候听龙哥讲，就是说 那你要说那种脸，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有错的那种脸？那小胡不是也是那种脸吗？那龙帅将就说，那小胡当然也是这个汤镇啊，就一看就知道啊。就那什么叫做小胡也是这种脸？那因为小胡刚好今天去喝喜酒，甚至他卖了，就是什么叫做有逼格端着放不下来这件事？就比如说啊，我跟小胡我是学长，他是学弟啊。照理讲，学长是有学长的逼格才对的。那可是呢，比如说买了一个哪一家的包子，小胡喜欢吃的、哦，我就说小胡这个包子，就是你要不要吃？就说请你吃，你要不要？就请你吃好不好？就是要包子要不要？然后小胡会怎么回答？可以啊。我说我问你要不要，就是正确的有答准的应该是要，谢谢，对不对？我问你要不要，就说要，谢谢。为什么说可以啊？那小胡就解释给我听，而且他是每一次都这样。那所以他演到第几次，大陆同学在旁边看了好几次就开始笑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打准呢？他是这样的， 你非常想要请我吃，我就收下，这样可以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有那个逼格，他的那个整个意识的那个 program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他的程式会写成这样，他没有办法说要不要。所以最近有一件事很好玩，因为小胡他的那个背后的那个至阳穴啊是塞住的，然后呢在苏州的时候龙哥哥帮他一针打通了一半，所以他非常想要得到那个下一半啊。就是龙帅这样子说，我每次说做一点事情留一点尾巴，你就很爱我，动不动要回来求我找我啊，这样子讲，那就非常想要那一半。然后呢，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有牵扯说，哎，上次你们跟龙老师学过很多东西，我们简称榨汁会嘛，啊，就是拿个龙帅这样榨汁的聚会。那就是说，那比如说下次小胡就在想说讨论说，哎，说不定可以再办一次榨汁会，而且这次可以收同学来一起提问题之类的啊。然后他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见到龙老师，再被吓那半针啊，把那个至阳穴打通了。然后呢，小胡呢就会开始常常跟我偶尔聊到这个事情，就跟我讲利弊得失。我就说是你要去下针，又不是我要去下针，对不对？就是我也没那么大劲儿，对不对？那龙老师教医术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好意思说我不需要学啦，但是就是眼前也没有那么饿啊，就是有点懒懒的。然后呢，小胡就会开始有一点怕，就是因为他自己去找龙老师，龙老师不会理他嘛，对不对？都要沾着我的光，有学长带着他才有机会被挨那一针嘛，对不对？总是要靠我的那个人情嘛。所以呢，他就会一直在跟我，就是每次提到老师，你就跟我谈这个利弊得失。就学长，你要想这个榨汁会啊，有的时候呢，你说你对这个人就感觉不舒服呢，但是呢，我是觉得基本上呢，就是你只要没有不舒服，就算可以过关啊。那时候这次你去单独去玩苏州啊，你也没有损失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用各种利弊得失这样振振有词来说服我，就说我跟他办这个榨汁会是没有损失的。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啊，我跟别的助教有偷偷讲。就是只要小胡如果能够像天威一样说，杰忠啊，我以学弟的身份拜托你，你可不可以帮我让龙老师帮我下到那一针，这一句话就什么都聊了。就是你只要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不好，我马上就 OK 没问题。可是他就是那句话没有办法讲，你知道，就是学长拜托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这句话他讲不了。所以就哇，每次跟我利弊得失，这个商言是有前瞻有什么的，你这个没有问题，你不用那么计较龟毛什么，就一大堆东西好讲。我说这个东西就算是有逼格，就是他的格就是比我高了一点点。那我是动不动都想，我可请问你可不可以开车载我回家，谢谢哦。就我都是就是很简单，就是求就好了。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啊。然后等到真的有事要求了，就没有办法求，就绕进各种弯子来跟我痛陈厉害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因为像天威，就是他的肚子也有半针还没下完，天威就直接说，因为我前阵天威在对班上同学，我觉得太粗糙，我说天威啊，这个助教的事你就 fire 掉吧，不要再做了。那结果呢，天威就说，好，那杰忠，我用朋友的身份拜托你，下次你去江苏开去苏州开课的时候带我去下针好不好？我说好啊，没问题啊。就是你助教被开除，马上以朋友的身份来讲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对？这很简单嘛。就是这个有那一点逼格。像我的话是很喜欢去 玩弄别人的逼格，像之前就是小吴，我就每天在欣赏他这样的左弯右拐，就是不能直接说学长我拜托你好不好这句话，我在那边玩他，就让他是左弯右拐了，然后动不动居高临下的，你这样看事情不对，这件事可以怎么看，其实你去争去诉讼你是没有损失的，这件事情你自己也承担，就是我玩人家逼格。那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能量的层面，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绝对的程式，也就是说啊，那种因为有很多罪恶感的念波，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喜欢，所以这个人他就要很努力奋发去捏造一个更美好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形成以后，那之前比如说去年来台湾上课的，我有大陆的同学，但我大陆同学里面也有一些是比较稍微有一点偏老爷贵妇方的这样的事情了啊。那结果呢？这个比较老爷贵妇方的，因为我们是有私交的啊，所以就是同一个人呢、啊，比如说跟他约去这个西门町的什么三味食堂吃那个便宜日本料理，因为那家日本餐厅那个生意非常好，所以是要在门口站着领挂号牌这样等着的。那结果呢？就是我在大陆好歹也是跟他的师父齐名的大师嘛，对不对？结果也是啊，什么买茶叶就迟到啦，我在门口帮他拿号码牌，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等了半个钟头他才来。然后呢，之后呢会跟我约一个吃饭，哎，又是他临时跟他妈妈逛街啊，然后又是迟了40分钟才来。然后呢，而且他还把他一个朋友丢给我，说反正你们认识，你帮我照顾着。但就是说，就是我在台湾，我就觉得我是补习班教员，我没有什么要当大师的。如果有台湾有人家跟我认识，人家就说你干嘛的？我说我是教书的。要教什么？我说教补习班。补习班教什么？我说我是教语文的。语文教什么？教国文、英文、日文。他说这样能活吗？我说还活着。就是我在台湾都是这样子的，就我在台湾自我介绍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补习班教员啊，教国文、英文、日文，这样也能活啊，还活着，就是这样，就是。但是呢，我在大陆，我好歹也是大师辈的嘛。可是这些大陆的那种很会崇拜大师的同学来台湾，对不对？就一次把我晾在餐厅门口晒太阳等，第二次把我晾在餐厅，在这照顾他的朋友这样子，就是，而且这个我都是做的都是很卑微的，就是觉得这餐厅的饮料不够好喝，我还特别跑到好远一个巷口去买了一瓶酸梅汤拎过来给大家喝什么的，就我都是做的很足的，然后甚至是，就是。但是呢，我要说的是，那个人真的不是有意识的要对我不敬，而是他的逼格的这个程式的死穴，就是有人的逼格比他低，就是他如果有人的逼格比他低，他只要能够感觉到那个人逼格比他低，他的自动化的系统会让他没有办法端，没有办法不端这个架子。像我对付大陆同学，我过去一年表大陆同学的方法都是这样。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对不对？我知道怎么去按那个逼格爆炸按钮，就是比如说跟大陆同学一桌吃饭，对不对？我就会哎，那边谁谁谁缺个碗筷，我就赶快跳起来去那边跟服务员要点碗筷，然后拿过来端给他，然后那里缺卫生纸，我这边抓点卫生纸递过去，然后发一发，做这样就够了。就你只要在餐桌上做出这样的事情。或者是结账的时候，我说去跟服务员结账，说来来来，一个人多少钱啊？一个人今天平均下来一个人600啊，给我，就只要做这样事情做一次，以后他们的人生完全那个自动化模式、自动化导航会启动，就只要桌上缺茶了、茶壶空了或者筷子不够了，就往这边看过来。就是你只要做这样一次，那个对方的逼格模式就会永久启动，然后关不掉。就是我那时候玩大陆同学，尤其大家有很多贵妇帮的啊，就是老爷贵妇帮的，或者是什么带着大家就好像当地陪一样，来来来，大家这是雪王冰淇淋啊，这家店冰淇淋我们可以吃哪个口味啊，那就这样带着走一圈，就这样子餐桌上帮忙端筷子这样一次，然后带着逛街一次，所有的逼格都被熊熊点燃，带着再也关不起来了。然后之后呢是什么再逛街，对不对？快到带到地方，这个人肚子饿了啊，好像觉得我没有呵护他很多，然后就瞪我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觉音的体质把它粘回来，就必须要把这个逼格这块东西你消化干净。但是呢，以我过去这一年表大陆同学的经验，我觉得这不容易啊。就是大家其实多少都带着这个逼格的，对不对？就像小胡的那个可以啊，对不对？像 我在大陆听到餐厅跟就像我们台湾都会说不好意思小姐，请问我茶没有了，可以帮我加茶吗？但是大陆就会说服务员倒茶，是不是？就是说直接就用命令句了啊，就是所以就在这个设定上面，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就像日本所说的直系社会，我们的社会的设定本来就会说这个人是比较伟大的，那个人是比较低贱的人，对，本来就有这个社会设定，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要撑高这个逼格。而且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幸福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非常绝望，就我今天在台湾的话，我就算有一些聪明才智，我也觉得我赚不了这个钱，算了，不要拼命，就是因为我们绝望所以我们不拼命。就像我那个时候，我上一次啊，那个我大陆朋友比较有钱一点的那个杨总来，那我一个台湾的朋友开车载我们去泡温泉，然后我那个台湾朋友就讲话有一点酸酸的啊，说那个杨总，他们说其实你的那个杨总哦跟我比，对不对？我也没有比他笨啊，可是他现在家财万贯，我是临死薪水，而且还在吃我爸爸妈妈的那个钱。那他说你看那个杨总，他是讲他们的公司做的就是那个电梯上下的时候的那个调整那个电梯的那个电脑元件，那可是他说大陆一直在盖高楼啊，所以电梯那个元件一直在摆，所以杨总现在家财万贯了，对不对？可是我跟他同样的聪明才智，我问台湾多久才多一台电梯啊，对不对？就是不发展的台湾根本没有那些商机嘛，对不对？所以大陆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大家的奋发向上就会奋发的，在我们那种绝望的台湾人眼中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什么叫比较辛苦呢？就比如说天威的妹夫的爸爸在上海的某一个小区教书法，那这位老先生呢书法也教得好，然后呢教学效果也很好，对人也很亲切，然后呢他在书法界的辈分又很高，所以他很多书法大师都是跟他同辈的，可他就比那些书法大师要便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 那附近的大陆人最近都很喜欢练字，对不对？那附近左邻右舍都来跟这个老伯伯学书法，那他就这样的悠闲的过着自得其乐写写字的退休生活，顺便分享他这个快乐，然后左邻右舍都来拿钱给他，那日子过得也非常滋润，这个你听这个故事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在这个一个故事情节我们再放一个参考坐标轴的话，比如说就在隔壁两个小区好了，有一个年轻的也很热爱书法的有为文青，那他也想要就是赚到用教书法赚钱，用我热爱的事业书法来过日子，对不对？我希望我做的就是我爱的。可是呢这个奋发有为的文青呢，他可能是一个原来当上班族也非常薪水高的，所以 他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个体户自己做我也要拿到那么多钱。可是呢他可能他的书法的字就还没有到这个老先生这样子那么圆融，然后呢他在书法界的辈分也还不够，就总而言之就差那么一点火候了。但是只是差那么一点火候的时候，这个比较年轻的书法老师就会变成他的所谓的微信朋友圈心灵鸡汤块不断的投放，就是什么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什么仁波切的哪句话与朋友共勉之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什么的，就是你知道就不断的发放心灵鸡汤块。也就是说所谓的代偿反应，就是当你不是像那个老先生那样安然，就是反正坐在这就会有钱拿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心底下那个啪啪的，那有心理下怕怕的就会开始建设你的逼格，然后就不断在朋友圈发心灵鸡汤，或者对人就是要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最近天气转凉大家要注意什么事情什么的，对，就不断的发心灵鸡汤文。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绝阴病的那个逼格，就是里面有一点点怕怕的。但是其实我说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新生代喜欢书法的文青，他不见得知道这个老先生的存在哦，他不见得只比过以后才开始怕哦。可是实际上人是很聪明的，有意无意之间就是会怕，他就会知道他不是那个独一无二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所以就是会开始有那些多余的那个心灵鸡汤块的那个这种发放活动。那我就说现在大陆的人的那个微信朋友圈 这个发放心灵鸡汤块的状况应该还蛮多的吧？但台湾的也是很多了啊，就是不断的转贴什么好文啊，让人家注意心灵的修养啊，然后不断告诉人家我是一个心境很在提升向上的人啦、啊，或者是不着痕迹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啊，就是说我跟谁谁谁去什么武当山访这个一个多少岁的道士。然后那个道士看到我之后很惊讶的说，我竟然比他还要有慧根之类的故事。那如果是大师门下弟子，就会不断的在强调说，不断的强调他自己的谦卑，就是我现在老师的真传我还没有学到，实在是太辜负老师了，我也会要好好的去活用我在这个学校这个大恩师下面学到的东西，把中医发扬光大等等。就是那种撑着活的那个样子，让人这个厥阴病不能收摊啊、哦！就是就像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台湾实验了20年，已经让我们台湾变成世界就是大肠癌特产之岛了。那就是你们大陆还要跟进这个社会风气，我就觉得好像大可不必啊、哦。但是我就说，但是你真的要把逼格散干净的话，就是要意识到自己就是有没有像小胡那样子，人家问要不要，说可以啊。就是那个微微的端高一点点的那个部分，然后变成说明明可以求人就解决的，可是你要用操控人的方式去解决，就是这些都是逼格的种种特征啊，知道一下。那厥阴病的那个主轴的性格能量大概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更夸张的代偿反应那就先不说了，而更夸张的代偿反应就是躁郁倾向，就是紧张兮兮随时要表现自己是很有用的人，或者是救世主情节，就是不断的在拯救他人，不然就教主病，见到谁都大师开示一下，然后再不然就修道病，就是自己觉得人生应该到达什么高度，就什么不可以好色，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什么都要做到的，那叫修道病。就这四路是最炸绝影的啊，躁郁倾向、救世主情节、教主病、修道病，这四路都不要犯到，然后日常生活中的小小逼格也不要有。好，就是不要用命令句讲话，要用请问句啊，这样子的话比较有希望在能量的层面让你的那个浮上来的阳气沉下来。但对我来讲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随时都开心的欢迎别人冤枉我而瞧不起我，对我来讲这是最快的口诀，就是任何人冤枉我而瞧不起我的时候，我都要开心的接受，因为其实每当这个状况的时候我都可以吸到能量，就你因为每次都要端逼格都要爱面子，所以你会很讨厌人家看不起你，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爱面子的时候，你会在能量层面感觉到这个时候是最补的，就是人家冤枉你又瞧不起你的时候，他的能量会直接的 补到， 就是比长子气的性价比要高。当然不是你故意去做骗人家说你今天去吃喝嫖赌了，然后让人家瞧不起，就不要用骗的哦。就是你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人家冤枉你而瞧不起你了，那个时候在能量上是特别补的。像我说，如果你有情绪，庄子第三篇嘛，如果你有情绪而找到真相，让那个情绪消失，这样的补是一的话，那有一次有罪恶感的快乐的选择，可能那个补有3到5啊，或者这么多。那被人家瞧不起、看不误会、冤枉而瞧不起一次，而你还很开心的享受这个能量的洗礼的话，那个补的比长子气还要多，那个是直接打通中脉。哎，请说， 能不能举一个这样子事情的一个判例？ 有的有的，但是太残酷了，我不好意思讲。 没关系。 我这样说好了。日常中我讲一个你听起来一点都不好听的故事，就是有一件事我没有生气，可是对方觉得我很气，让他觉得我很气，他就会觉得他觉得我很气，他就会觉得这个人什么教庄子的嘛，然后就根本心就修为就不行嘛，怎么样之类的。因为这样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平常是这样，我拉黑人啊，我拉黑人的理由只是因为他跟我讲几句话觉得好累，我就拉黑了，这并不需要对方有多么的罪大恶极，但是那个被我拉黑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他是什么事情得罪了我，所以我气得不得了，所以才对他下重手，这样你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有的时候被我随手拉黑的人会误以为我是很生气，他有什么事情惹到我、犯到我，所以我拉黑他， 其实这种时候我都有补到，就是我在拉黑人，其实自己能量上是在吃饭，这样听得懂吗？那当然还有些事情是别人想歪的，那个事情是当初，但是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回忆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心力还不到能够享受这件事，所以我没有补到。如果重新这个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就会享受这件事，让我得到能量。就比如说我说人哦，缺一点点事实，有的时候情绪就会很大，就少一个螺丝钉，机器就可以坏掉。我庄子课程，比如说会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当年慢慢教时代，有一个，比如说有一对朋友啊，两个女的，比如说一个女的是李老师，一个女的是叶老师，这样好了。那个李老师是早在伤寒慢慢教以前呢，就已经跟我很要好，因为他就更早就开始跟我混的，就我们早就已经非常要好啊，一起去香港玩啊，一起怎么样，就到处吃喝玩乐的。那可是呢，叶老师是后来才被他的朋友介绍来上这个课的。那个叶老师是一个超级努力用功家，所以他来到我的这个教室也不太搞清楚这里不是在办新兴宗教的，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用功。然后呢，上课前都还把他的一群朋友抓在那边教开读书会，然后跟我讲说：“老师，请问这个背后脑桂枝汤症，怕误风脉浮缓，然后后脑勺恶寒，然后芝加哥根对不对？”我说：“那对啊，对啊。”就是他的那个笔记已经做得比我上课要完美了，然后我看也觉得非常的心酸。那所以当然我是觉得不是很愉快嘛，对不对？然后就那种已经功课做得很完美的人，然后还来问我，其实他那问我也不是在问我，对不对？他只在要表现给我看，你看我功课做得如此完美，我是完美高材生，是本班的学霸，对不对？他只是在自我展现而已。那我看到也觉得兴趣缺缺啦，所以那个李老师走过来晃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他跟我展现他的实力的时候，是我庄子课结束晚上中医课还没开始的时候，那中间要吃晚饭嘛，对不对？那李老师过来，因为李老师跟我就是那种两个人胡混胡混的嘛，那李老师过来就哎，钱钟去吃饭，我说啊好，然后就去吃饭了。然后呢，那个叶老师看到那一幕哦，就因为那个叶老师在那段时间只有写信给我，然后信就写得很，就写了一封我读起来会觉得很夸张的信，就是说大意是说，当李老师把我牵走的那一刻，他看到李老师回眸瞟了他一眼，而那个眼神是在说。Back off， 就是你闪开。He is mine， 他是我的，就是我。然后呢，他接下来就写说，所以这样的斗争的情况，我过去也经验过，我实在是太累了，我不要再经验下一次了。因为他是觉得说我是学霸，那个人是不良学生，怎么会你会喜欢他不喜欢我？他一定是这个腿内侧长了很多毛勾引你，就是他这个。他的那个但是问题是我跟李老师本来就是猪朋狗友嘛，就是一直是猪朋狗友，继续是猪朋狗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叶老师什么这个公平斗争太累了，我要放弃，我要遁入空门，就你有这个剧嘛。那问题是，如果你要说谁是谭师母的话，那也是一直都是李老师是正宫娘娘啊，就是你从来没有进过宫，好不好？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以为就是在一个门下，只要当了学霸，这个师父就会多么的爱惜他，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他就情绪乱得不得了。重点是他看到这一幕，写了这个信给我之后，他就不能睡觉了，然后甚至是跑到我家巷口买了一盒巧克力，然后打电话上来说我已经守在你家门口，再来跟我谈。就是，然后后来就退班了。那。然后我把那个他叶阿姨的信拿给李老师的侄女看，然后那李老师的侄女看说：“叔叔，叶阿姨是说你上了他，又上了我姑姑，然后现在他跟我姑姑打成一团，然后他打累了，所以他要离开你的后宫了。”哇，好精彩哦！就是，我是说人是这样的，只要缺了一颗螺丝钉就可以很疯。那尤其像我这种本来就是看起来很奇怪的人，更容易让人家少很多螺丝钉，然后完全疯掉。但是我觉得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我遇到的是特别多，就人家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真相，所以就大起情绪，然后把我看得很烂。就是，但我没有说我不烂啊，只是不同种类。就是，也就是说，我被人家误会而冤枉而瞧不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但这对我来讲都是很补品的事情啊，在能量的世界，这个很补， 就是对方因为没有承认事实而起情绪，他损失的能量都是被他冤枉的那个人可以接受。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补的。所以我看到各位有些忍不住流下口水了哈，就是希望哪天你再来搞我一下，我会非常开心的。对不起，超过下课时间了，就觉得因为那个性格的打法，我是比较是在这个地方花功夫这样子。